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重速。 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墙嚟交月费添。 第二节。嗱，呢個 RH 呢個咧，其實就好大件事，因為點解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有啲人咧係有一種血咧，係全世界最罕有嘅，就喺 RH 嗰度咧。咁應該會講講咩嘅 RH 係點樣嚟？咁後邊嗰篇文大家睇到咧，就叫 The Most Precious Blood on Earth 啊，即係最罕有、最矜貴嘅血。咁呢種血係點矜貴法咧？係而家全世界咧去到我諗前幾年嘅統計咧。全世界成幾十億人啦，係得43個人有。全世界，咁呢個係咩型嘅血咧？就同頭先我哋講嗰啲咩 O 型 A B 型 A B 型嗰啲冇關係嘅。咁呢種係叫 Rh null 就 N U L L 啊。咁係咩意思咧？就係 Rh 係零嘅。咁即係呢啲咁嘅講法係點解咧？咁樣咁即係簡單嚟講，應該我哋會再翻嚟講，就係話咧。你個血入面有一種抗體就叫 Rh 嘅，咁嗰個來源就咩咧？就係呢個 rhesus monkey， 就係猕猴或者行鵝猴咁一種猴子嚟嘅，就喺亞洲區或者喺其他地方都有噶啦。咁就係佢呢只猴子入面有嘅抗體咧，人都有嘅。咁但係咧有啲人咧係極少，係好少數好少數人咧就係冇呢種抗體嘅。Rh new。咁而家到世界咧，即係 check 過曬所有嘅，即係逢親去驗血或者去捐血或者係接受呢個輸血嘅人咧，驗過咧，全世界得43個人嘅，或者即係唔過呢個數，唔過50呢個數目嘅。咁你有咗呢有呢個血喺呢個血型嘅人，咁佢有啲咩嘅特性咧？咁第一樣嘢就係佢嘅血可以捐俾任何人，即係任何人都可以接收佢嘅血嘅。但係咧。佢嘅血咧，只能夠接受其他人俾佢自己嘅血，即係同類型嘅血啊。咁但係你知道幾大鑊咧？得43人嘅啫。咁出現嗰個情況係咩咧？如果譬如話喺呢個其中一個，應該係一個喺瑞士嘅咧，一個細路仔咧，佢咧就要定期捐血俾自己。即係譬如每隔2年咧，佢就要捐一次血出嚟，就儲埋佢。咁因為如果佢有事嘅話咧。就冇人，基本上冇乜人可以捐到血俾佢。就算有人嗰啲血咧，都喺海喺 N 唔知第二個國家，要唔知點樣飛嚟運俾佢。因為血你唔即係如果你要冷藏嘅，即係嗰個過程要好耐，即係要麻煩噶嘛。如果你新鮮嘅血咁啊，佢唔等得太耐噶嘛。咁如果你話全世界得43人，咁你點去揾嗰43人，你都未知。咁所以咧，佢又要定期咧，要將自己個血咧要抽咗出嚟，咁就擺喺嗰個即係醫院入邊。咁咧，佢有事嘅时候咧，佢就整翻自己。但系个问题就系点样咧？佢唔可以旅行嘅。因为点解咧？佢喺旅行嘅话咧，佢一定要去一啲地方系附近有一啲好先进嘅医院。否则如果譬如你去啲乡村嘅地方咧，突然间你有起事上嚟咧，咁要捐血要输血嘅时候咧，就基本上冇方法俾你输。咁另外咧就系原来而家嗰啲譬如输血嗰啲情况咧就好麻烦嘅，特别阿拉伯国家啦。原来咧佢个血咧佢只可以接受。在灣區不是大灣區啊，是灣區啊，即是波斯灣地區啊嘅人嘅血嘅，其他地方佢唔接受得，即係唔入得去嘅。咁所以咧，而家呢個咧就係講咧，就係 是全世界最宝贵 的血液来的、 嗯、 而它那个捐血的系统呢要特定去制造的。 嗯、 还有呢如果捐血呢其实呢就一般来讲它不会将你那个身份透露的。 嗯、 但是这几十个人呢即是他们的血呢即是他们是什么人住在哪里呢就全部 mark 低晒 喎， 因為一有起咩事嘅時候咧，就要急 call 佢哋嘅，所以形成一個好麻煩嘅情況啦。但正因為佢哋係咁樣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其實好多關於研究血液嘅專家咧，都係專心去研究佢哋個點解佢哋個血會咁特別嘅，係，咁我哋 貴嘅血 嚇，咁我哋頭先講過咧，其實嗰個症結喺邊度咧，就係你個血外邊嘅時候咧，其實有啲抗體喺度， 嗯。 咁啲抗體咧就係如果佢遇到外來嗰啲咁嘅，即係佢認識唔到嘅嘢咧，咁佢就會進行一啲，即係會產生一啲所謂一啲抗體，就會襲擊佢嘅。咁點解？譬如我哋平時有啲，我哋其實好多細菌或者好多病毒噶嘛。咁點解？譬如一般人冇事咧，就因為我哋可以打低嗰啲即係細菌同埋病毒。我哋入面嗰個免疫系統啊，咁今次呢個武漢肺炎就係因為我哋從來都冇見過呢只咁嘅病毒，所以一打到嚟嘅時候咧，就即刻瞓低曬嚇。咁呢個就係基本上都係咁樣。 咁樣而家出現咗即係你今次咧就講呢個有呢種新嘅血嗰個咧，咁佢同我哋而家病毒會唔會有啲淵源咧？ 頭先講咗啦，即係如果呢個 negative 嘅話。佢係可佢染病嘅機會比較低嘅。 嗯哼， 嗱，而家冇人解釋到呢樣嘢㗎。 嗯， 因為頭先我哋講過嗰、那個， 即係同 O 型都差唔多。 頭先講 O 型同埋 R H 啊嘛，兩隻 negative。O 型嘅就係一種即係可以即係輸俾人，即係全部個血可以俾人㗎嘛。但係佢唔可以實際啲血㗎嘛。 嗯哼， 呢個 R H 一樣㗎。 嗯，但係再矜貴啲。 系啊， 即系自己輸翻俾自己， 仲要矜貴啲，呢個仲要少。咁 R H 其實入面有好多唔同類型抗體，唔係一隻嘅，有成幾十隻嘅。但呢就係呢幾十隻喺呢種人嘅血啊，係一隻都冇嘅。嗱，要聽頭先我講啊，譬如 O 型嘅血唔係淨係得一種 O 型啊嘛，佢其實入面仲有好多種唔同嘅抗體喺度啊嘛，但可以歸咗類就係呢度 R H 入面咧都仲有幾十隻，即係不同嘅抗體喺度嘅。但係咧。去到一個 Rh 入面是完全沒有任何抗體的呢全世界只有43個、 嗯、 哼所以這班人呢就可以捐血給任何人因為他入面沒有抗體其他的血型呢他沒有遇到抗體的時候呢他不會做一個反應嘛、 嗯、 你明明那個後面的邏輯 知道 是是但是他自己有但是人家的血不給不到他嘛、 嗯 是嗯、但是很奇怪他們現在沒有講到這個 Rh negative 這個呢面對現在武漢肺炎這個呢他們有什麼反應但是剛才我們說 Rh negative 的即是 Rh 裡面沒有抗體即是沒有抗體那些呢其實基本上呢就即是沒有那麼容易有病的、 嗯啊、那很危險、啊、那他們 嗯 咁佢最危險嘅就係，因為佢得40幾人啊嘛，全球。 係啊， 會唔會俾有啲叫做係有心嘅嗰啲有心家揾佢嚟，就做呢個抗體實驗咧？ 我諗有噶啦， 你得40幾人啫嘛。 啊，我諗有噶啦。 啊 哈，你見呢個新聞唔係太多嘅人 同埋即係你要研究呢、這個，因為而家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對於呢個病毒咧裡面嗰、那個情況咧裡面咧。好多我哋所掌握嘅資料叫不盡不實，唔係話冇人知嚇。我認為有人會知唔少嘅，但係咧就落到大眾嗰度嗰時間咧，你知我諗都係三分一左右嘅。咁、但係咧，即係你裡面咧就牽涉到咧，即係同嗰個叫血嘅血性啊嗰啲有關係嘅時候咧，咁你會睇到啊，大部分 O 型嗰個冇事咧，咁你都會可以有個方向喺度知道咧。有啲咩地方咧，即係突然之間咧，即係嗰個流傳量唔係好勁嘅，就因為佢裡面血液嘅抗體係可以解決到問，即係解決到呢個問題。咁啊換之調過嚟講咧，就話其他嘅嗰啲血型咧，可能就係呢種病毒嘅攻擊嘅對象嚟喎。 嗯，係啊，係 咯。 唔知啦， 咁呢個小學生都會即刻想起嘅一個推理嚟。 咁但係而家你譬如對呢個研究咧，本身就唔係太多嘅，都未必講俾你聽啦因為頭先譬如我哋提到個，有啲人否認咗，其實個血型同嗰個病毒冇關係嘅咁樣，咁大家就可以放低先，慢慢睇一睇將來嗰個研究結果係點樣好啦，咁嗱呢件事成件事係點會搞到同呢個外星人有關咧咁樣？嗱就咁樣嘅，就係、是、咧，如果你係一個 Rh negative 嘅。 就比較少嘅，因為全世界咧，全世界統計血型咧 ，Rh negative 得 15% 嘅。嗱，你聽清楚 ，Rh negative 咧就 15%，Rh null 啊，即系 NUL 就得43%，一個 percentage 都唔知點計啊，唔知零點幾。咁呢扎人咧就有啲咩嘅即係大問題咧？咁第一樣輸血本身就即係佢要一定要輸翻俾呢個 Rh negative 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個阿媽係 Rh negative 嘅話咧，咁咧佢生嗰個仔咧，如果係 Rh positive 嘅話咧，咁啊大鑊啦。因為點解咧？個阿媽會俾一啲嘅血入片俾呢個胎噶嘛。嗰啲血咧就會產生抗體，即係話對佢有反應啊。咁個細路仔會死嘅。咁呢個喺人類嗰個進化史入邊好奇怪，個原因點解咧？就係、是、嗰、那個母親嗰個生一個個兒，即係一個仔女咧，佢一定係保護佢嘛，喺個胎入邊。但係呢件事入邊咧，就出現一個反常嘅情況啊。就係、是、咧如果冇現代嘅醫學咧，去抑制嗰個母親嗰個產對個兒子產生個抗體咧，個仔會死嘅。所以咧。其實而家喺以前咧，即係未搞掂之前咧，係要驗血嘅，即係夫妻結婚之前要驗血啊，即係睇佢生咗你個仔嗰時候咧，會唔會呢個血型嘅問題咧產生咗一個衝突？好啦，咁啊呢個就係即係到而家已經解決咗啦，即係只不過就係要事前要檢驗啫。咁最奇怪的地方咩？就頭先我哋提過啦，全世界。最Rh negative 嘅咧係 15%，主要集中喺歐洲，亞洲區係好少嘅，美洲區都少嘅，主要喺歐洲。而喺呢、這個西班牙嘅地方咧，就是、巴斯克嘅地方咧，係佔咗成50%以上，就是、Rh negative 嘅嚇。而佢哋嗰個身體嘅形態咧。就同你喺西班牙或者法國佢周邊嘅地方嘅人咧，係有些少唔同嘅。於是乎咧，又聽到呢個即係巴斯克嘅分離主義啦。咁即係西班牙之前都搞好多鑊噶嘛，譬如加泰隆尼亞又獨立啊。但巴斯克就搞好多年嘅。咁巴斯克嗰類人咧，就有啲咩嘅即係特別嘅地方咧？第一樣嘢咧，佢個語言啊，即係巴斯克語言啊，係同成個歐洲。或者甚至同世界其他地方是完全不同的，就找不到它的、那個來源的。咁第二樣嘢係咩咧？如果你係呢個 Rh negative 嘅人咧，你有一樣嘢，個血壓比較低，個脈搏比較低，同埋個温度又比較低，個血個温度又係頭先你咁講喎。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諗又好難想象。你個尾龍骨嗰個腰骨嗰個多一節出嚟嘅，即係我哋下邊嗰個腰骨就得5節嘅嘛，呢啲人有6節嘅，好多。咁有6節就唔一定有呢個問題啊，但係我諗香港人有啲人都有6節嘅啦嚇，咁你唔使驚，唔好驚嘅。但係喺呢班人入邊咧，即係 Rh negative 入邊呢班入邊咧，佢就好多身體嘅特徵咧，同其他人係唔同嘅。譬如即係嘅嗰個瞳孔啦。瞳孔的色可能可以變咗係綠色啊，或者即係唔同普通人嘅色啦。頭髮紅色啊，咁於是乎咧，即係啲人就會真係問，即係如果從一個進化嗰方面咧，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咧？嗱，咁個原因就是，如果譬如你係 Rh positive 嘅，咁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你係從嗰個眉喉嗰度演化過嚟噶嘛。但係演化的過程點解入邊突然間冇咗呢嚿嘢？而出現咗一班人，而呢班人個集中嗰個佢唔係分散喎，佢係集中喺某一班人身上嘅喎，咁呢個就難以解釋，即係嗰個喺個進化嗰個過程入邊難以解釋嗰樣嘢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因為喺非洲入邊咧，就其實係絕少呢個 Rh negative 嘅人嘅。咁呢個就對嗰個所謂。從非洲出嚟嗰、那個 即係咁嘅講法咧，就構成一個挑戰啦。因為之前講啊嘛，即係譬如話人嘅人嗰個進化咧，就係由非洲嗰度嚇，應該大概喺北非嗰度啦，就有一個地方咁樣，嗰度咧就跟住散出嚟噶嘛。但係如果係咁嘅話，而中間又冇咩特別嘅一啲理由要令到呢啲人出現一個血液上嘅變化咧，咁呢個就打破咗嗰、那個即係從非洲出嚟嗰個講法咯。如果係嘅話，咁非洲一定有翻人，有翻唔上下呢啲 Rh negative 人，但係而家完全唔係咯。 咁都唔打破嘅，得佢四十幾人到今時今日。 哦，唔係嘅， 唔係不過佢就最關鍵，你依個咧就即係拍出嚟咧，佢可能。我哋即係喺第一節嗰度都有提及嘅，即係同嗰個日耳曼人所提及嘅嗰個亞利安人種， 亞利安血型、 可能會有關係都唔奇，因為亞利安人種都係喺個喜馬拉雅山上面嗰、那個最多離後嘅啦， 係、 即係會唔會同嗰個有關係咧？咁你依、這個你依個説法咧，就令我諗翻係一套動畫片啊，就係伊藤計劃咧， 哦，嗰、那個死咗啦， 係啊。 cancer 死嘅， 我唔係講佢死咗咁樣，佢有幾個古仔咧，就係即係今時今日佢好年青嘅啫，咁但係天才嚟嘅，其中有一個咧就好似三部曲嘅古仔嘅，其中一個古仔就叫和諧啊嚇， 係啊，我都有呢本書， 你有嗰本書啊， 係啊， 佢就講嗰種族群啊，嗰種族群咧就以前咧就即係略略講翻咧就係響嗰個。蘇聯時期嘅嗰度咧，即係近烏克蘭嘅嗰度咧，就有一個山脈裡面嘅一啲民族嚟嘅。咁、但係嗰個民族咧，就係響嗰個叫做係十月革命打後嗰陣時候咧，即係有一個咧就被有話被滅族嘅一個唔係危機，有個咁嘅歷史。因為咧就話嗰班人咧就而家冇曬嘅。咁而個古仔和諧嗰個古仔咧，就講咧就嗰時咧就剩翻一個女人，而個女人都講翻俾你聽咧，就係佢喺佢年青嘅時候咧，咁嗰種俾嗰啲蘇聯軍咧 強姦 論啊， 強姦 啊，係一個受女，即係咁嘅一個古仔嚟嘅。咁啊呢個咧就基本上咧呢個咁嘅傳説咧，就基本上咧你會睇到喺呢啲出名嘅而家 bestseller 嗰啲古仔裡面嗰度咧，有幾個。都跟呢個有關係嘅。如果講翻日本咧，就 Monster 啦，Monster 嗰個啦嚇。咁啊就而講翻喺美國咧嗰度咧，咪就係沉默的羔羊，醫生嘅嗰個源頭咯。佢又係因為佢係被逼食完咗嗰啲肉，至知道原來嗰個係佢細妹嘅肉。係 啊， 咁跟住佢整咗嗰個復仇，即係嗰個咁嘅故事。咁佢咧就第三個咧，就原本唔知係咪有喺度，但係咧。就去到嗰、那個就鐵金剛啊，去到 Golden Eyes 之後咧，就開始講鐵金剛有一個身份，佢唔係屬於英國人，英國只係佢嘅養啲養父養母嚟嘅啫，佢係就屬於依一隻嗰時咧，就蘇聯咧依啲咁嘅叫係滅族嘅行動裡面咧嘅遺孤嚟嘅，咁啊呢啲古仔咧就大家同時咧喺度講緊有一樣線索，而依個線索咧就講有一種族群，嗰種族群咧而家已經好少有，甚至咧即係佢可能咧佢一見到呢一班你頭先講嘅呢一班 RH Lu 嘅嗰樣咧，佢覺得呢班好啲添，因為自低限度嘅四十幾人，咁而佢嗰個古仔咧就講咧係剩翻族啊，而佢咧就擁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尤其是伊藤計劃嗰個咧，我覺得佢最特別咧就係佢講呢一個遺孤咧，佢本身佢諗嘢嘅嗰個方式。佢完全咧，即係嗰個身體個結構 係唔同嘅， 係完全唔同嘅，完全嗰、那個如果你講你講即係用地球嘅眼光嚟講咧，佢就真係屬於一種叫即係 blue blood， 一種貴族嚟嘅，即係咁嘅。咁啊，我嗰句裡面其實基本上嘅，你會睇到佢個戲啊，雖然係一個戲劇，但佢留低咗一種叫密函啊，一種信息啊，一種秘密喺度。其實呢個秘密咧，就係佢可能佢耳濡目染聽到一啲咁嘅嘢，咁嘅滅族嘅故事啊，但攞唔到確實嘅證據，咁啊用一個古仔嘅形式留低喺度 嘅。係啊，咁血嗰個就係一啲嘅族裔嘅象徵嚟噶嘛。係，咁其中一個講話我唔知啦，就即係可能你都印證一下啦，就點解會鋪呢個紅地氈啊？係，其實係解血噶嘛。 係， 即係紅地氈嘅意思就係、是。 呢班人本身就係貴族嘅，係流緊貴族嘅血嚟噶嘛， 佢行翻嗰條血路， 血路嚟噶嘛， 即係要保留翻咧，即係呢條路係冇斷過嘅。 係啊，咁另外咧就係點解 唔係人人都行到嘅？ 係嚇，點解係藍血咧？藍血因為你啲血係唔同嘛，如果你嘅血係藍色嘅話咧，咁你嗰個血入邊嘅元嗰個金屬嘅元素咧就係銅咯，嚇。咁如果點解你係紅色咧？就因為你係鐵啊嘛。咁有冇究竟有冇動物咧？就嗰個血係以銅嗰個作為一個基本元素，咁又係有嘅，就馬蹄蟹啊嘛，所以佢流出嚟嘅血係藍色噶嘛。咁呢個之前我哋講過啦，即係講有一集講呢個外星人嘅血，你嗰度講過啦。咁咧，至於話呢個 RH 咧，其實有啲咩特別咧？其中一樣嘢就咩咧？就係咧，佢哋個性慾好強啊！即係有做過一個 RH negative 嘅一個基本研究咧，就係佢哋個性嗰方面嗰、那個活動咧就比較高少少。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比較質疑啲啦，佢哋比較聰明啲。即係 RH negative 嘅人咧就比較聰明啲，係咪？咁呢個就唔知啦。如果係嘅話，咁應該巴斯克過渡啲人就好聰明咁。但係你睇落似乎又未必 係 有咁。 佢就聰明在咧，就係佢讀得唔俾你知咁。 咁呢個 都係講笑啫， 你講嘅 好科學性嘅。好，繼續。 但係咧，最重要一樣嘢啦，咁就係今日我哋講上，就係 RH negative 嘅人咧個比例上見外星人。同埋咧，就俾呢個外星人老劫嗰個機會咧，即係自稱俾個老人老劫個機會咧，那個百分比咧就文算係比較高少少嘅。 哦，百分比啊， 係啊， 四廿幾人嘅啫。 唔係，咁有兩類嘅。RH new 呢個咧就係全世界得，咁但係 RH negative 嗰個全世界人口就係即係15%至15% 度啊嘛。 啊， 咁嗰類人咧，即係佢哋見外星人嗰個機會咧。就據說咧就比較高嘅，咁誒其實飛碟學會有冇就呢個血型嘅問題同埋呢個見 UFO 嘅問題做過一個即係相關研究咧？ 梗係有啦，佢唔係相關研究啊，我哋睇嗰啲叫做係報告啊，咁啊基本上咧即係血咧，即係其實我哋去睇嗰個叫做其實從智人同埋嗰個佢嘅嗰個大腦咧，嗰動物人咧，即係尼安德。 特 人咧，嗰、那個分別咧，佢都係最都係同嗰個叫做係星人落到嚟嗰陣時咧，佢嗰個叫做基因改造咗之後咧，其實最重要咧就喺個血嗰度咧留低佢哋嘅嗰個 痕跡 memory。佢哋計即係可能咧，當佢走嗰時咧，佢攞翻佢血嘅嗰個基因嗰個咧列序咧，就可以做翻自己嘅或者留翻低自己嘅嗰啲歷史嗰啲揾翻到出嚟嘅，咁嗰個嚟嘅。咁啊，一直從血咧嗰個嚟去睇咧，裡面嗰度咧，其實有好多都講嘅。我哋而家地球咧，即係嗰啲叫做嗰、那個有鈣質為重嘅嗰啲人咧，即係嗰種温度又比較暖啲嗰啲咧，大部分咧。是保留緊火星人的記憶嚟嘅，咁佢依個喺個飛碟學裏面咧，佢一早已經講，即係都有依種研究咧，同埋咧就亦都提咗一個好關鍵，我頭先都睇到你都講出嚟，但係未將佢完善嘅咧，就係話，佢從依個血液啊依樣嘢咧，就睇到咧，佢就亦都知道咧，即係大部分落嚟外星，即係喺外星嚟地球嘅嗰班。同埋可以同我哋地球人溝通嘅嗰班，大家咧都基本上咧係有消化系統嘅，同埋識得講嘢嘅。縱使語言唔同，但係佢有呢一個嘅，佢唔係好多，即係唔係所有嘅外星人都係有呢、這個， 即係發音嘅系統同埋一個即係 飲食嘅系統， 飲食系統 係。咁所以咧， 好奇怪喎！其實我哋個發音系統同埋我哋個呼吸同埋飲食嗰係同一條管道嚟， 同一個入 啊， 一個入。 即係簡單嚟講，你食嘢嘅時候，你唔可以講嘢喎。係就咁簡單。 如果唔係就落錯 揀 落錯地方，落咗落個肺嗰度，你就大鑊噶啦。飲水就最驚，有時會落肺咁。咁啊，呢個咧就基本上咧，即係喺嗰度講咧，即係用呢樣嘢嚟引證咧，即係。嗰、那個外星人喺好遠古嗰陣時咧，分分鐘就係令到我哋個地球人由一個叫直立人開始變做海德堡人嘅嗰個時期咧，佢就已經咧就喺度咧就做一種叫基因改造嘅一個工程。咁至去到我哋咧而家嘅呢一種咁嘅人種出嚟，而佢個工程咧，你頭先都講啦，最關鍵咧。在非洲那些地方做出来。这个做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叫地球的人种。 咁但係你至於所講嘅頭先咧，即係嗰個咧，即係有依個叫 RH Lu 嘅嗰個班咧，可能佢基本上咧就唔係製造出嚟嘅，係本身佢哋嘅嗰個 原本係 原本嚟嘅， 直接。咁佢你嗰個講話都有啲根據，因為佢揾到其中一個 RH Lu 嘅咧，即係咁少，即係得寫個就澳洲土著。 嗯 哼，咁澳洲土著就唔會話即係特別聰明啊，或者咩，但係就好似係一個好古老。 嗯、 因為其近期咧有一個講話就係、是，其實最古老嘅文明就喺澳洲嘅土著出嚟嘅，咁、啊、所以呢個就可能同佢頭先即係我哋講嗰個咧，就係話嗰個改造嗰個時間啊，即係有關啦。咁、 嗯、 但係咧就呢個即係嗰個血呢、這個血液幾時出咗？譬如幾個唔同嘅類型，或者最初原本一路都有。定係還是喺嗰、那個即係進化過程之間期間咧，先出現改變咧？咁而家到而家都唔係太講得太清楚嘅、 嗯， 因為我相信一個難度就係你好難揾翻古代人嗰個缺席、嗯，走去做翻一個分類嘅嘛。 呢個係有一個 同埋幾時呢個 Rh negative 呢樣嘢出現嘅，定係還是佢一早已經有嘅？咁到而家未知㗎，未知個情況啊。 咁但係佢最關鍵咧，就係話而家你基本上咧，就嗰43人，即係叫有個好純，即係好純嘅呢個 Rh new 嘅嗰個血液嘅嗰班人，係一個有好關鍵嘅一個線索。而家佢已經融入咗我哋嗰個世界裏面嗰度，但係佢不斷咧，佢不斷嘅嗰、那個 同埋呢班人唔係聚集嘅喎， 唔係喺埋一齊噶。 呢班人全部分散曬唔同嘅地方嚟嘅喎。咁究竟係譬如話係咪一個？意外啦，即系话，譬如大家即系交配嗰阵时候，不同嘅撞，即系撞咗再撞嗰啲人出嚟咧，咁又唔知道吓。 咁啊，唔系佢最重要咧，就即系佢系讲俾大家听咧，即系我哋就喺个叫捐血嘅系统里面嗰度咧，血液嘅系统嗰度咧，就有呢个咧，即系嗰叫做好孤立嘅一个族群喺度。咁呢种族群咧，可能分分钟咧系有某啲人嘅个仔都唔奇嘅，但系佢突然之间有呢种嘅血统嘅时候咧，就拉近咗个关系。个血液佢点解会因此而生咗呢样嘢出嚟咧？吓，即系亦都个母亲点解会同佢会有咁大嘅抗拒嘅？即系嗰样嘢嗰时候咧，呢个咧就都系一个谜噶啦。 系啊，咁嗱，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咧，即系嗰个，譬如话，如果呢个即系咁嘅血液嘅血型啊，咁嘅情况咧，系咪嗰个外星人改造咧？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就尝试去研究一下。